我哋咧政府嘅官员咧好好嘅，佢其实除咗个官员以外咧，佢系好关心我哋嘅小股民嘅。我讲紧边个？我就讲啦，我哋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啦。话说咧，我最敬重嘅其中一间企业咧，小米有上市。咁咧，佢第一日咧上市又跌破招股价咁样啦吓。咁咧一般嚟讲咧，就好多财演啊嗰啲话，唉，股民冇需要担心嘅，因为短期波动。点知我呢一日我见到第一个讲呢句说话咧，就系阿陈茂波局。司长啊，唔系局长，陈茂波司长啦，佢就话：，唉，因为咧近排咧中美贸易问题又发酵，乜乜乜，即系好多原因。咁咧投资者咧唔需要担心嘅，短期波动嚟嘅。咦，喂，呢啲嘢系官做嘅咩？点解佢要帮小米讲嘢啊？点解嗰阵时无记电视上市，跟住后屘跌到啪啪嘅时候，又冇官员出嚟讲嘢话短期波动嚟嘅，唔使担心？点解嘅？点解嘅？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。 嗱，世界杯咧又快将落幕啦。哪个国家能够获得最后胜利呢？不用问都知啦，当然是赢国啦。总之边队攞冠军，中超就买那队冠军队的成员，然后就可以名正言顺话世界杯冠军登陆中超，我们又赢了。今届杯世界杯未完场，可以先总结，几日之内必出冠军，强国以外别无赢家。我是外国移民顾问 MJ。 厉害了我的脚，以物质丰富价廉物美、质素优良见称的我脚啊，最近又多了一个新敌人。嗱，日前有去北韩采访的南韩记者就表示啦，北韩人民普遍都认为北韩的国货比中国货更加好啊，尤其是有孩子有 B B 的屋企，佢哋点讲？根本就唔会用中国嘢啦，亦都唔会食有中国食材嘅食物添啊！但阿 Win 咧就真系唔系好理解，北韩唔系我脚最好嘅盟友，没有之一吗？唔通系嫌弃我脚嘅地沟油唔够纯正，定系黄花鱼啊冇用 A 级嘅避孕药喂食咧？真系唔知道啊！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， 好欢迎嚟到强国 生还者。 好，大家好， 气势咯，自己今日 啊，终于啊，终于有气势啊！咁做咗两年节目咧，终于有一日啊，发觉觉得自己有气势啦。 用我脚嘅术语啊，就系底裤的气味，有底气啦。 你厉害了，我的奇。 喂，我想嚟睇下阿八奇讲嗰个咧，你讲嘅引言咧，我知佢点解要咁样做、啊，佢唔系帮小米啊， 佢帮边个？ 而家咧，我今日睇嗰啲官媒啦吓、啊，即系有立场嘅报纸啦，即系而家咧全部嘢咧都要关贸易战事嘅，所以咧佢其实所有嘢咧，即系嗰啲唔知咩跌穿股价，佢就将个贸易战系拉埋个关系，哦，中美贸易啊，所以呢个股价就低啦，咁令到你咧就对呢个中美贸易咧就产生个敌对意识，从而咧就枪口对外，邪恶嘅系边个？美帝咁样。 其实呢啲咧好阴功嘅，我当系真系咁嘅原因啦。 系 咁有好多好多师奶咧会觉得，哎呀，阿司长都撑小米啊，咁我快啲去买先，一定升噶啦，迟啲司长都撑啊。 啲、哦、股民系好精嘅，我记得呢一个系我冇留意，即系冇非常之留意呢个股价，但系开波前啊，即系都极少人去买抽噶啦，即系啲师奶都知收到啲路边社消息、都唔会抽噶啦，好似系最少咩暗盘、啊。 压认购最少嘅， 系咪最即系好少啦？系咪最少我唔知啊，好少 啦，极低啦，极低 啦。好啦，咁 系啊，百奇有冇入啊？ 吓冇。 冇入小米， 冇入小米， 啊、 我识嘅人都冇啊， 正常都唔会入， 系 即系正常都唔会入 啦。 诶、我知道白奇今集有啲 message 想同大家讲， 系因为咧近排就适逢世界杯啦， 系 咁世界杯 升啦，世界杯 哦，唔系佢啱先开始嘅咋，比常人系慢两个周天， 有啲时差哦， 系啊 ，OK， 点解分咗赛点睇啊？ 咁 有冇意大利？有冇意大利啊？ 世界杯咧就即系无论平时睇啲波又好，唔睇波又好，都好多人去投入呢个世界杯嘅热潮嘅。 系 咁咧，但系啱啱好讽刺，咁咧就全城投入紧世界杯，周街都见到足球有关嘅嘢嘅时候咧，我又见到个新闻就话体育世界要接埋啦。咁、体育世界咩嚟咧？ 其实 好多人都冇， 我呢几年都冇睇过体育世界。 可唔可以阿 Vin？ 啊，体育世界咪 CCTVB 一个节目咯，就是、由细细个开始就会播一啲体育，每个礼拜一次嘅，应该系礼拜一路都系礼拜日做噶啦，不过应该后屘系改到礼拜日晏昼三四点啦，去停播之前 系咪噔噔噔噔咁样嘅音乐嗰、那个？ 好咁啊，或者用 MJ 代唱一次体育世界主题曲。 我捞紧个音乐，因为都真系好耐冇睇过，我都记得系真系 好 细，系啊，好细个先会睇嘅，咁。 因为细个咧可以选择嘅节目唔多嘛， 系啊系啊， 又冇 YouTube 又冇 Facebook， 你真系戆居居坐喺屋企嘅时候冇嘢可以做，咁啊又可能亦都唔妈妈唔俾打机啦，睇电视咯，一家人喺度睇电视，打机得你一个打，爸妈唔知做乜噶嘛， 系， 咁咪一齐开电视 CCTV 边部紧咩咪睇咩咯， 系 系啦，咁咧我哋今节咧。就其实呢、就唔系讲体育世界，体育世界是一个好值得怀念嘅节目嚟嘅。 系 呢我系想即系我系有个感触啊。其实呢啊原来体育呢啲运动啊所谓。喺香港呢好似真系冇乜人重视。 系。 咁文乜都有讲啦，香港运动员系立鸭。 唔系立鸭咩？你冇乜系文乜喎？我记得佢明话唔系立鸭喎， 应该麦兜唔 系咯，即系总之嗰个卡通人物啦。即系我哋咪一集咧访问嗰个运动版图嘅，即系嗰阵时大概我之前大概几集咧都有都探讨嗰个问题嘅，即 系 好似譬如我同阿 Win 寻日咁样啦，咁我哋都有去参加啲跑步嘅比赛咁样。香港人咧其实绝对系几算系几注重运动嘅，即系。绝对唔系话喂我哋唔中意运动噶咁样，我平时譬如我阵间录完音咧就去运动场跑步咁样啦，哇可以话系人山人海啊，即系其实算系热爱运动噶，但系点解会搞唔起咧？其实当中就好多原因啦。 系啦，咁咧其实咧我嗰个所谓香港人唔重视运动咧， 系 即系 MJ 都啱嘅讲得，即系唔系话唔重视，但系咧香港人对运动嗰个观念啊，即系我自己觉得啊，系觉得哦。我呢啲唔系强身健体咯，我唔系我哋是斗飞嘅做运动，我哋嗰啲黄飞鸿学武咁啊，系我净系强身健体嘅啫。咁但系如果对一个运动，一个再深层次多少少嘅认识，或者甚至深层次少少嘅所谓认同啊，其实系比较少嘅。 不如讲翻嗱，如果我哋咁样睇体育世界，点解会执笠啊？即系停播啦，即系点解会停播咧？系咪真系头先嗱，两位主持都有讲啦，就话其实香港人好重视体育噶嘛，即系跑步又人山人海啦，咁大家都会好注重啊。点解呢个 TVB 里面嘅体育世界系冇人去关注 ？At least 我哋三位啊， 咁啊 都好长时间都冇睇过啦。 咁啊 TVB 嘅问题嘅， 我会觉得系 TVB 问题， 同埋唔系 体育嘅问题。 又咁讲，而家有好多嘅收费电视，咁收费电视有啲专门嘅体育频道，咁我哋话斋啦，以前我哋就因为冇呢啲收费电视啦，咁我哋每个星期先可以咁样睇一次体育新闻啊嘛，咁而家唔使喎，即系日日你唔好话收费电视啦，你中意譬如你中意赛车，你中意高尔夫球， 一个 channel 咯， 系啊，你可能 YouTube channel 啊或者系其他嘅地方已经睇到啦，咁所以呢、這个体育世界就唔再吸引咁解啫。 反而咧，我另一个睇法就 系 咧。基本整个香港社会气氛啊， 系 你基本上咧，我拉远啲咁多嚟讲啦， 系 咁咧，香港人咧，一般嚟讲对体育又好，运动又好，就系、是、哦，可能我放工去跑步、去游水、或者踩单车，诸如此类，我强身健体嘅，好似头先讲，但系由于香港成个社会气氛咧，实际嗱、我实际又好，功利又好啦，系绝少有人会用体育或者运动做一个志愿或者哦，我要从事呢个事业，即系当然系有嘅，咁但系一定系你同人讲，喂，其实我系做运动员噶，咁啱啱识到个朋友，佢会觉得吓、做运动员咁奇怪嘅，即系 食完饭好走啦。 系啦，即系我觉得系有呢样嘢，咁所以导致咧，你唔会有一样有人去再慢慢去深入去研究，或者去理解体育系一个行业啊， 系 即系除咗赌波之外， 唔会作为一个终身嘅事业， 就系成个环境个问题啦。即系譬如香港啲系啊，你讲得啱啊，实际啊，咁、所以如果成个环境能够有一个实际嘅环境，俾佢觉得喂做运动员系一种光荣，亦都搵到钱嘅。譬如而家都开始多嘅，所以我见到有譬如话运动版图未死得啦，啲杂志开始有人买啦。譬如话曹星如佢嘅成功啦，首先佢要成功。 光啦。不过咁跟住佢嘅产品啊，佢嘅嗰啲电视啊，佢代言啊，咁变咗呢个运动员咧，啲人唔会觉得佢系一个失落失败者啊，会觉得佢系玩玩下嘅一个咁样嘅代表嚟嘅。咁佢都会即系啲人都会见到阿曹星如之后咧，其他人都可能叫多打拳都改头换面啦，都唔系烂仔交咁样啦。咁就要越嚟越多咁样嘅环境啦。 我觉得系嗰个社会风气嚟嘅，当然 MJ 讲嘅其中一个原因啦，因为普遍嘅社会风气都觉得运动员系搵唔到钱嘅， 系 一个 loser 嚟嘅， 系 总之喺社会阶级里边，喺香港啊，喺香港嘅气氛，今时今日气氛底下，做下一个冇出息、冇前途嘅工作， 你读唔成书，你先会去咩？ 系啦，以至到啲阿爸阿妈，特别系唔知身边两位主持有冇朋友啦。如果譬如有啲朋友做家长嘅，你可以去问佢哋，或者在座有听紧我哋节目嘅听众，可以问下啲朋友嘅，有仔女嘅，咁啊，如果仔女同佢讲话，哎呀，爸，我想踢波啊，想打篮球啊，想做全职运动员， 我生条叉烧，我生你啊！ 即系呢个唔系好讽刺咩？无数嘅一啲你话讽刺又好，幽默嘅一啲漫画小说或者幻想出嚟嘅，就系话当美斯、当 C 朗，如果生活喺香港，你估会唔会有今时今日美斯、C 朗咁嘅成就？ 拍戏咯， 又或者我举我 扎辉， 我或者举个例子，就系咧小弟咧，其实我十年前咧，即系我系半讲笑半认真，我同过我一啲朋友讲啊，其实咧。如果有机会我可以，即系我都想喺英国读嗰啲咧，即系嗰啲足球嘅 marketing。 哦 ，marketing， 即系足球，即系同 business 有关。跟住佢话咩嚟噶？有啲咁嘅嘢。 跟住第二日已经唔再见到佢，打电话唔听。 因为咧，其实咧，我觉得香港人对运动，即系甚至足球呢啲咁热门嘅运动啊，即系我咁样数一数二热门噶啦，足球一定系。 系。 香港人是不会有个 sense， 即是甚至很多尤其是老一辈啲咁多的人会觉得你足踢波，即是香港踢波 啊，你 不是波牛咯，即是波牛呢个 terms， 波牛入呢个 terms 入面包含嗰啲咩？ 冇文化噶， 冇文化，野蛮，读唔成书， 系啊， 咁跟住佢系未必好多人想象到话，咦？原来足球是一个产业啊，即是我可以做 marketing， 我可以做 branding， 我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，甚至其实足球呢个行系即系可能喺外欧美啦、欧洲啦吓，系养咗好多人嘅。嗰班 agent 啊，甚至相关啲营养师啊， 系 一个好大嘅产业嚟。但系我觉得好多香港人系未必有呢个 concept 啊，所谓 讲得好啱啊，即系商业嗰个元素咯。英超你试下，英国冇咗英超嘅话，我谂佢嘅商业嗰个经济效益即刻都低咗好多啊。 可唔可以咁讲话？香港人啊，我哋翻翻转头，香港人系比较短视、急功近利，即系冇认真栽培呢个产业咧。 我谂成。个唔止系人嘅，即系成个商业嘅环境啦。即系譬如以前咧，我用翻足球先讲啦。以前都有啲商业机构去赞助，唔止烟啦，譬如话啲电子词典啊，佢都会去赞助。咁咧，我有一次探讨呢个问题嘅时候咧，我记得讲系讲台湾嘅嗰啲大学生运动会啊，即系可能讲紧你用香港比喻，可能系中大对成大咁样啦。咁但系佢将成个比赛咧整到好商业化，亦都全台湾嘅市民咧系好关注嘅，咁样嘅商业嘅元素喺度咧，咁先至会系有嗰个热烈嘅气氛啦，跟住大家先会投入啦，跟住嗰啲运动员先有机会系即系觉得有一个威名喺度，跟住会赚到钱咁样嘅。 或者咁样去理解啊？你话香港人唔关注咩？咁我系反对嘅。譬如好似世界杯，大家好关注呢件事啦，或者奥运，大家其实可能关注到冇世界杯，但系都系会关注嘅。咁只不过可以咁样理解，系香港啲所谓嘅搞手 organizer 系冇发挥到佢哋嘅角色咯。 系啊， 点样去？即譬如你搞一个香港可能叫全民运动会又好， 有噶有噶，而家有噶， 成功啊嘛， 绝对冇商业元素喺入边。 系啊，但唔成功，未必一定要商业元素，但系要点样宣传，点样去包装去推广呢件事，可以简单讲用两只字，失败。 系啊，咁咧，我又提出另一个例子，因为继续踩香港体育业啊，即系我唔系踩个体育运动，系踩即系相关搞手啊，例如。好似依今届世界杯，日本都算打得几好啦。咁、即系除咗冰岛之外，好多人都话：咦，点解日本人得，中国唔得咧？香港唔得咧？咁、我 香港得噶。 我哋记得咧，我哋都一段即系年几前噶啦，即系我哋嘅节目都提过呢样嘢。 系 日本 佢甚至佢连啲小学嘅足球嘅即系全国噶啦，全国比赛啦，中学嘅全国比赛系有电视直播嘅。系啊，即系你净系依样嘢嗱，你净系你讲紧你，我唔系讲紧 J League，我讲紧系小学同埋中学嘅足球赛，系有直播嘅。咁同埋系即系有相关嘅宣传嘅。 系啊， 系啊， 系啊， 系咁，所以即系有时啲嘢唔好问点解人哋得你唔得，你睇下人哋做咗啲乜，你做啲乜先。 其实好简单，我唔明啊，即系。真心不理解，如果想学人哋的就学足全套，明知人哋依一套方法，嗱，虽然唔好话管唔管用先啦，啱唔啱用先啦，起码人哋成套模式喺日本系成功嘅，咁点解唔搬自过主，照搬翻过嚟？哦，可能喺香港文化，喺国内文化系有啲嘢我哋接受唔到嘅，慢慢再吞咯。但你起码将成套搬咗过嚟， 成个 circle 嘅，咁我又唔可以怪晒啲搞手嘅。而家最惨系一个恶性循环啊！搞手咪觉得冇观众去投入咯，过去嗰一届啦，定唔记得两届啦？港超联咧系有直播嘅，系有电视台直播嘅。咁过去嗰一届应该系东方日报嘅网站直播咁样嘅，可能系。咁但系我认识嘅球迷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究竟睇咗几多场咧？咁 我 真系 我离身，我 系 一场。 系啦，系好难睇嘅。又咁， 其实呢个系一个循环嚟噶嘛？你冇信心，即系 sponsor 啦，或者班主啦，冇人睇嘅，唔抌咁多钱啦。咁唔抌咁多钱，咁啲球员踢就搵。到钱嘅，咁可能佢出去做份老兼啊，就朝头早派下报纸啊，夜晚喺 seven 兼职啊，咁你练波时间又少啦，咁唔知你嗰个表现啊，或者一个发挥一定系唔好嘅话，你球迷，佢踢得唔屎，仲衰过我翻去打 FIFA， 咁又唔入场啦。 而家 于是者个搞手又会觉得 恶性循环， 系啊，而家就喺呢个咁难搞嘅恶性循环嗰度 开始出现系乜嘢啊？已经系几年前出现咗啦，踢波嘅人多过睇波嘅人。咁你两队波踢波连埋后备四五十人噶啦，加埋军医， 咁 睇波嘅人都嗰20几20个。 咁所以咧，我就要开始鼓励啦，即系呢个世界都系有鸡先有蛋先啦。咁我哋就唔好等嗰啲搞手去搞好啦。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咧，我就成日鼓励啲人咧，即系譬如去多啲入场睇啦。嗱，我知道啱啱譬如香港咧都唔系冇利好消息噶，杰志都有重金礼聘， 次数高， 系啦。 咁之前都有科兰， 系啦，之前都有科兰。咁再之前都有不特啊、基士文啊啲咁都嚟过。咁其实由嗰啲时间开始咧，就要多啲即系带翻啲人入场啦。如果你本身都系球迷嘅话，咁唔知足球嘅，譬如话。而家篮球咧，其实都几多人去关注嘅，咁篮球都几好睇嘅。咁或者其他嘅运动赛事，即系譬如曹星如未红之前，大家又可唔可以睇咧？咁样，大家其他嘅体育嘅产业咁样，大家又可以支持下。譬如，其实就唔好话净去睇啦。譬如真系认识一个陈师奶个仔喺你隔篱屋住嘅，佢真系话俾你听，佢想从事体育咧，就俾少少鼓励佢，就唔好再踩佢就话喂， 有咩用啊？ 唔得噶咁样，咁 出嚟卖保险好过啦。 咁少少嘅正面嘅。种子摆落去咧，我希望啊总有开花嘅啦，但系总要有人做先咯。 系啊，我同意啊 MJ 讲嘅。另外边厢咧，我都系讲紧嚟呢条搞手嗰边。 系 一开始咧，一定系冇 budget 搞噶啦。 系 咁，但系咧，即系其实依家咧，嗰啲 social media 啊啲咁发达咧，即 系 其实嗱，例如头先 MJ 讲曹星如又好，或者即 系 有啲运动项目都好，其实慢慢开始适用呢个方法去做嘅，即系喺 Facebook 又好 ，Instagram 又好，即系适用呢啲网上比较相对廉价，唔一定电视台卖广告嘅。即系呢啲宣传手法去包装呢件事， 系 咁令到起码有多少少人有意欲入去睇先，去留意呢件事先，我觉得系重要嘅。其实 点样包装咯？即系譬如英超嗱，英超喺 Facebook 咧有个群组噶嘛，有个唔系群组啦，有个 channel 啦，咁 add 咗佢之后咧，佢就定期会有啲譬如英超啱啱嗰周嘅一啲入球片段啦，可能当年今日啊十五年前今日有边啲嘅精彩入球播翻出嚟，即系我觉得一点一滴咁样去做咯，而唔系一味怪责搞手啊，搞手一味怪责，冇人嚟睇噶啦。是咁嘅啦，你尽咗力嘅啦。 同埋咧，嗱，我会觉得咧，啱我又想扯住翻啲咁多，就系咧，其实咧，依家其实好多体育运动又好，即系足球好，篮球好啦，其实系。啲电视台或者啲媒体系娱乐化咗嘅，但娱乐化唔系问题，即系我哋头先讲嗰啲所谓包装都系一个娱乐化， 吓任文慧啊、欧海顺啊， 系啦。咁但系我觉得咧要取翻个平衡，即系例如咧，即系例如我睇依家报世界杯咁先算，其实香港嘅媒体咧，网上边又好，电视都好，佢系好娱乐化嘅，即系佢系变咗纯娱乐化添，调翻转，你纯娱乐化咗咧，就令到可能有一啲可能睇波睇得耐少少嘅人。 其实已经唔满足了， 中意系啦， 已经唔中意唔满足，即系其实系佢取唔到个平衡嘅， 系， 即系佢咧，例如世界杯咧，有冇大家有冇发觉，自从可能1990年、1994年世界杯开始， 未睇， 已经开始系个世界杯。之前即 系 有一啲游戏节目，大家好似掌门人咁样玩， 哦、 即系佢系兴咗呢个模式，但系其实呢个模式已经慢慢唔中啲人睇噶啦，唔理噶啦，即系所以成日话娱乐化唔系问题，但娱乐化得嚟，其实另外一边厢，例如一啲受欢迎少少运动，例如足球、篮球，其实亦都要专业化。 系今届咁点啊？今届几好啊？觉得冇何安叻啊，冇扎唔识波， 好好、啊， 冇扎唔识波嘅艺员喺度啊。 其实已经好咗好多 了，系咯。 唯一我最唔中意啲广告咯。 咁证明你日睇啫，而家唔系日睇嘅话，咁啲广告就唔系咁讲，唔系咁限制嘅。 其实我觉得咁即系又拉翻少少 Free TV 啦。其实佢系做到好多嘢嘅，即系例如讲战术，佢有讲嘅，即 系 讲得好唔好一回事啊。又或者佢甚至佢有啲节目系介绍翻哦，每个足球，即系甚至小国咧，巴拿马哦，原来呢个地方系嗰啲文化本身系点啊，咁样其实系几好嘅， 专业度高嘅， 会好过荷兰叻嗰啲喺度出嚟吹水啊，两个护质。啊，咁样咯， 系啊，嗰扎睇艺员，咁不过冇啊，有啲咁样嘅人咯，咁、但系希望即系其他啦，譬如话其他嘅运动节目咧，任何嘅电视台去睇，去报道呢件事嘅时候，都有冇办法又要照顾下嗰、那个 师奶 观众嘅需要啦，咁、但系希望呢一啲元素都吸引到多啲人去睇，去关注呢一啲嘅运动节目，咁我希望香港嘅运动员啦，运动嘅各种产业咧，都蒸蒸日上。 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真系见到香港队，真系唔系垃圾啦，可以争取到佳绩啦。 我依然相信香港队可以踢世界杯。 好啦，咁我哋之后再有机会再讲呢个话题啦。好，今节时间差唔多，各位再见。